都给穷过了，可要是把了人家亲姐夫，我方家姐夫把你生，后代为女子不孝顺，你在家贫困谁知道，我苦也不管来想要出去啊，你你病在来世多还有苦，那今日里受到我们中啊家贫，哎呦我比您困境呀，就是你这个几个精神恶毒了，刚才一把混杂笑叫我进入灯前啊，老爹当不以尊起，哎呀这女子啊，听侬讲起来都不是来发愁的，这么到想呀两只灵日要死了，你来相思的姑娘问哦，哎呦好个好个，这女子孝顺的哪儿往往堂六表，哎呦呀好个呀好个，他们想的碗鱼拿伞嘞， 大方哦， 拿你看姑娘面前买鱼烧在我不好讲哎， 姑娘 要得你我恨你你讨厌苦的鱼，我得来三清死去真乃是回廊修身高文风，得到襄阳去逃亡，父亲姑娘们为啥要光家侬要多少嘞，姑娘不懂把您三发了再发了，你不能开口人只有奋斗啊，一开口就是三发粮，这女子呀能够家跑奔要将三发粮的怕啥的用啊，一发粮到陆地一发粮做恩家粮，一发粮真本啊应当当尽啊头，要过要过您之外没家到水用上他的叮叮当当的，刮不到不放假刚读的一位人家被把的刚刮了，嗯大哥大哥这女子呀，自家人来给弟妹总会好商量的啊。 弟姑娘， 再不然人事不晓得够不够哦。 足足有余。 哦，好个好个。哎呀，阿亲啊，刚才那亲眷归亲眷，人事呢归人事。侬今朝个假期，打算几时都来跟我玩？ 但等小的功名成就，立即分离蓬莱。 那，没过两个月过大年去了呢。哦。父亲过去家的同地还要上礼的啊， 表个失言了。 好哥好哥，能够做主管嘛都来跟我玩，这要是没做管呢，那这个姑娘说句伤心的话了，这个功名两个字岂像三个岁子的人家铁路的容易嘞，姑娘表个给我自己 穷吃的麻木眼，害我把牛早晨起，就一盆到教室啊你，这在一带不用去， 银币不要上啊青天，日子细日子气，哥哥们跟你说，大爷大的公分子明哪里的，不会总来自分啊与你姑娘岁月再得意，自从我们讲句公民话啊嘻嘻，姑娘啊车子跳木小红心，困住苦要离梦真，这都是少年贫困遇的事，不帮人不帮亲，不宁死于孤啊宁能说，侬莫比孤宁比啊自身，李公子们李不公子在相爱，无奈虽夫妻之名啊，却为我是今落在文堂子，风骚地来为月拉当真，姑娘啊世上的天千年苦，人间那雨万年平，就像我是今落在文堂子，欢色雨金儿大妈趁黄啊人， 哎呦我的宝贝哟， 啊你咋能不金儿大妈趁黄啊人，姑娘子们过呀梦里呀高兴，真的子们世上虽不千年富，那人间恰遇万年平，你看那古今多少的数字，聊到一时就跟了半生，姑娘我分不清同那绿装色，我一想法一动啊翻身，一眼看气氛未错，全天那能上进本靠子嘞，把侬不知道观众终于观众方知曾经我自知，为何该飞进你相爱留情，君子留意我留风， 不要去乱吃鸡，

是吊得高似云。 哎呦，我可是宝贝哟！哎呦，侬搿有千里而来嘛，我无论如何能让侬空烧水个回去个呀，我就是冰冰当当的呀，我推不侬个。哦哟，三花， 哎， 不懂事呀。 那栋沥青三米高， 真是呀。那一切铜钱嘛，不能当饭吃；一堆米嘛，能背准去，让你自家烧烧吃吃。顺便在那娘的面前给我好意一声，朱姑娘实在没办法了，这点点嘛，就表表我的心意啊。姑娘，小的就只有鬼，请姑娘收回。那个我哦，侬不要啊？哎呦，我个这宝贝呀、啊，做姑娘的是已经算嫁不能过的啊。可是侬自家不要，谁放起来不要找我做姑娘的人不接啊？红云三花， 哎， 那一不要么那躲进去，把米好喂几个，同地把那门房盖好，多发多发找伙子的 啊，乡亲。 困情啊，因与我祖母爱在这辈他，原来在一直要进婚堂啊！ 你说我啥？啊，弄个媳妇吧，弄到了是冲根呗。 不错，那顾家中间是穷哦，可不，意思才是萝卜呀啊！那顾家不上来就是荣耀富贵，满腹文才，头像西瓜一丝。用我可是做姑娘个老早自家困脱个呀，侬啊，我也不能困脱到底，侬是举足轻重来一窍不通啦。那，侬跟他对呢，也不叫中国对嘛，也不叫老不对，侬是想着橄榄对了。你刚来的我头像橄榄，翻身万难，十月六七侬个难你操办。侬还想做过啦？你咋这么听得死死去上去啊，头上早给你做哈密，你咋这拼得断真心得好啊身为命晚八八八七，你咋这么少年余味里的大字啊，官府为吃光路吃什么啊生，若是金地转我难翻身，千载困龙怎能遇？我老爷若难死于高官州，能放轻么只好用之文盲。 姑娘啊，你把我关爱过于千姑娘的什么时光要留在哪？ 哎呀，告我对他红子难遭遇。这分明来了小我膝下无子了，非无靠呀，好有气啊呗。能够我出生能听懂啊，我不着不要跟着你去照顾来噻，我们自家要找到地在那个我出生啊。我看到那个满头鼻涕一笑，怎能走在我大门，我可能们祖籍地来与地方，怎能生存当当，我可能是路子在光喜与笑，高兴生相公， 姑娘点头。 梦个未来宇宙嘞，梦个名利早知的，我终究跟了叫一声。姑娘一眼就看穿，我今朝今世难翻身。侬放心，十月高官走，自比是么龙套好处都转身。侬放心，十月高官走，烧嘴冰上我吃冻啊身。侬放心，十月高官走，轮王屋谁成兵。侬放心，十月高官走，侬王贵吃过比那吉利。侬放心，十月高官走，自比是么月日东山再西升。啊，朝中文武四壮杰，我们皇帝出身高家人，恭敬王宝西下诏，一心要明日发兵攻阿七。昨天姑娘和家兄小日子没吃饱啊，七岁 老死白， 你大力气啊， 回家。 不去接那姑家呗， 小人一上那里取经固定，岂不是又是你姑娘的体面，因此不接你吧？ 有志气，有志气，干嘛能委屈个文川呢？ 小人既能来，就能去，不劳姑娘费心。 我看着那两个文章。总不能让侬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亲娘，毛！搿搭有点零散，阿瑞人只能躲得去。 多谢姑娘，小人即使也闷酒去，也不再向你人父要官分银子。 当真， 一言一辞，驷马难追。从今与我余官再到襄阳来，无官不进人父阿门。 从今与你是五国襄阳来，我莫怪姑娘分旅行，西家金门在西家，后家金门东家家。 姑娘，小的这又要是有了功名，你 能与功名啊？能听懂呀？你咱们头戴乌纱，身穿蟒袍，腰系牛扎，直奔高处，摇摇摆摆摆摆，摇摇抬起金毛彩王灯。侬明路黑道上五阿门，姑娘是恨不得你跪在你三步以来打不起黄阿青。 姑娘之言，谁可不要后悔呀？ 刚刚有事，姑娘怎会后悔？我哭吧，我都有不起，大灾难！我出马呀，气得我头昏脑胀的。王三快，快点趁机就带下来奶奶呀！ 中气兄妹呀！ 总归个包谷雨山啦，朋友啊，我赶快追上去，叫你朋友喝一个吃酒喝。 有的何得到此？ 君子非道， 路上可好？ 还好。 不知舅母娘在家可康健否？ 可不舅母。 彩礼是等哪来？ 不原谅。 快拿点进去。 不。谁来用当早就吃饱了。 母亲啊母亲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。 喂， 老 念匆匆时，弟弟他问我我眼泪，表弟呀能得出六一元，我把驸马送你归。家里有母子女呀，在母亲是孤独在家独在家，小弟是恩母丧子难避归，今日四弟十里去，他年留进来请安向故地问好，用小的告诉你， 表弟，表弟立志要为玉帝不敢强人，彩弟，还是见您不上当，与方大爷做伴比。 且慢，表弟早有誓言在先，死我不就人祖坟？ 二姑娘是我的女儿，这可不是好意思。我见他日子不在关在你，好日子我把家回。 Bye-bye. 随我人愿，我愿你平安走满踏平生，一路上风起浪高是过渡，月黑三更几夜影，旅途老灯莫穿贼，上远高一路要泪。 等一等 你去用功 切 辛苦的去家当啊，想不的当初累了无能的，下代买卖苦难啊当，啥不是你祖父李安的，我也有精神好风光，如今是房价只有你敢钉子，我估计年一半把五儿郎，两家岂能分辈子，故地当你亲孙啊娘啊，你姑娘不到子也修行他也在我心里想啊呀，我把出马急救上送子两家有靠靠靠靠，故地一片自人意，官流帮亲自相养，娘啊你往外动起莲子归所求，不见我的情迷藏，常言道恭敬不是先聪明，只怕只有起风浪，故地呀深情有意心吉祥，小子不愿见故啊，现在你还请故地深情， 恐怕真要走墙内无言，只是他手手空空，死何关乎？待我送他路费考证，宝贝，你快到家中准备迎礼出马，多去望京，与我送燕子回京。 去吗？宝贝，不许送的。姑娘，小人既能来，就能去。是我不求神父分文， 哎呀呀，燕子这就不得了，你姑娘肚脐怎么连我姑弟也在起来呀、 啊、是啊，怎么连你姑弟也肚脐起来了，还请姑弟见谅，免得被姑娘笑我神穷之短啊。 燕子你此去何时再来？ 这文再来去金榜把名去。 哎呀，宝贝，老爷，听他之言，定然不会再来想呀。这房子两家，岂不是从此断绝亲你？ 是啊，这房子两家。 老爷，房家只有这一条狗粮，你总要照应照应他才是哦。 你放心，我是有道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粤剧《珍珠塔》的上半部分，剩余的部分，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和大鼓选段，先请听评剧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见皇姑》。

领着军卒保家乡， 不断的相思，割不断情。纱窗棂点点悄然生，不等儿找我，人胆影，雨夜空水花无更，从古来巫山曾入相望梦，我和你与梦情是梦不成，莫不是冬夏难堪，三更月，莫不是山秀难尽无夜风，旅馆萧条琴弦闷，莫不是兵马奔驰心怕惊，莫不是放情心内怀与恨，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成，既不然神女因何不离落魄，空叫我流干了眼 何必细想。